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嗨，你的锅铲》，作者应亮，第43集。这是齐城第一次跟迟志涵提这件事。 抗抑郁症的药，治疗的是脑子。说的简单一些，它的原理就是让你本来抑郁的心情强行扭转成正常。我很幸运，家里有钱，所以试验了很多种方法，很多种药物，也尽量每一种组合都是副作用最小的。但毕竟这是药，这些药副作用各种各样，腹泻、乏力、恶心、失眠，甚至心律失调、药物中毒，还有性功能障碍。 齐成说这些的时候有些有理，像是在说别人的事。 但是我知道都是暂时的，等病好了停药了，这些症状就会消失，我会变成正常人。然后我等了10年，这10年我爸爸因为我的病和我爷爷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，最后选择离开这里去了俄罗斯。我大哥直接去学了心理学，因为亲人之间不能直接参与心理治疗，他读博士的时候改读了数学，原因是那个拉着他读博的导师老婆是心理学权威。他以前的愿望是个漫画家，还有齐宁，一家子男人都因为我的病对齐家的生意甩手不干了，他自己从头开始一点点做到现在这个位子。嫁个人要求对方入赘，生了孩子却连月子都没有坐满就得到处飞。你知道他大学专业是什么吗？ 齐成嘴角一直带着淡淡的笑。迟志涵早就不敢再哭，齐成的笑容太疏离了，空气一样随时都会烟消云散。 他学的是考古，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是最安稳的，住在这里与世隔绝，不愁吃穿。 齐成终于低下头和迟志涵对视。 可是他们会老，会长大，会有自己的生活。 他希望他们有自己的生活，不是所有人的人生都该围着他打转，牺牲了所有的梦想却没有成全他的健康。 我身体越来越差了，吃了太多药，身体有了耐药性，很多药对我已经没有作用，抑制抑郁的药能改变人的性格，我现在的性格也已经变得模糊。我不记得为什么一定要恢复了。 齐成说完后闭上了眼，嘴角的那抹笑容终于消失。 所以你喜欢我什么？ 迟志涵知道什么叫做没有求生意志。他爸爸在重症监护室里的最后几天，唯一的要求就是速死，所以他知道这种万念俱灰的感觉，死气沉沉的，与外界彻底隔离的深不见底的绝望。刚才齐成在闭眼之前，他很清晰的 感觉到了这种绝望。齐诚是认真的，这个答案是认真的，他迟早会自杀也是认真的。他说的时候太平静了，就像是告诉自己他迟早会远行。 就算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自杀，我下半辈子会过得很不好，你也仍然会走你该走的路，对吗？ 迟志涵还在抽泣，说话的时候鼻音很重，抓着齐诚衣服的两只手还没有松开。可是齐诚还是能感觉到迟志涵开始疏离。迟志涵问了第二个问题， 因为你这是病，就算我告诉你你很好很好，你家里人从来没有后悔过对你的付出，你也仍然会在该走的时候走，对吗？ 紧接着是第三个， 不管我现在用什么办法，你都不会承认你其实并不想死。想自杀其实也是一种求助方式，你的求生意识指标不会变高，不是因为你想死，而是病想让你死，对吗？ 三个问题迟志涵一口气问完，然后坐起身。 不让我身边的人再离开是我的底线，你学过心理学，所以你一开始就知道我不能接受这样的挫折。我喜欢你，但是我一直忍着，因为我知道我的底线，所以我想着对你好就可以了，治好你就可以了。 迟志涵看着齐诚也慢慢坐起身，很局促躺在那里，平静地说完那些话之后，迟志涵就注意到齐诚一直试图想要拉自己的手，却又一直压抑着。 可是是你先聊的我，你发病的时候自我认知混乱，但是不管怎么混乱你都一定要拉着我的手，不要别人，只要我。是你先聊的我，你是病人，你需要吃药，需要治疗，因为是心理病，所以需要身边的人尽量不要刺激你。可是你要知道，你身边的人心也是肉长的，也会生气，会害怕。你的家里人为了你十年来东奔西走，我为了你放下正职工作，甚至放下男女有别，天天晚上睡在你家的沙发上，每个人都有付出，你从来没有孤身奋战过。我们这些付出不是为了让你放弃的，我们都是成年人，都需要为自己负责。你可以不抵抗，让抑郁症带着你走最后的路，你也可以觉得累，想求个解脱，因为这是你最终的选择。但是你不能用这样的语气问我喜欢你什么，因为喜欢你是我的事情，是我的选择。你不需要用这样压低抹黑自己的方法来质疑我的选择。 迟志涵已经站了起来，居高临下地看着坐在地上不知所措的齐诚，强迫自己不能心软，必须要说完最后的话。 我喜欢你，和你当初让我回来的原因一样，对我来说你不可替代。 迟志涵弯腰和齐诚对视，眼神坦荡，表情勇敢。他并不是一个喜欢正面冲突的人，他更喜欢避重就轻，轻松一点的把气氛带过去就算了。这是他第一次认认真真地反驳齐诚的每一句话，站在一个健康人的角度，很冷静地告诉他，他自杀是他的选择，自己喜欢他是迟志涵的选择。他没有试图告诉齐诚世界多美好，只是告诉他不管有没有生病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 自己喜欢他这件事需要被尊重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为了推开他迟之寒用尽借口怀疑这段感情。又一次站在平等的成年人的角度，为什么迟之寒可以那么自然地把齐成当成一个有行为能力的人？在见过他每天药罐子一样吃了那么多药，在见过他苍白的跟死人一样的样子之后，还那么自然地认为他齐成是一个完整的人。所以他责怪齐成先撩的他迟之寒，责怪他用生病的借口忽略自己对家人的重要性，也责怪他压低抹黑他们的感情，每一条都无法反驳。齐成一直在矛盾，浑身无力，不像个人的时候想要解脱，精神好一点点的时候又渴望温暖，心情反复，连带着身边人的情绪也跟着忽高忽低。他以为自己好了一点，结果在看到检测报告指标仍然一动不动的时候，他又觉得他的矛盾挣扎都是无用功，就和之前每一次误以为的好转一样，都只是治标不治本。所以他绝望了，却偏偏又舍不得放弃迟之寒。他不但是个病人，还是个自私自利的病人。齐成的头低了下去，坐在地毯上不想再动，灰心绝望，现在又加上了对自己的失望。一直低着头，所以只能看到迟之寒的拖鞋忙忙碌碌地来来回回，一开始应该是在贴福字和窗花，没有凳子和梯子，他能听出来迟之寒上蹿下跳累得直喘，嘴抿了起来。不明白这种装饰为什么这么重要，重要到他们两个还没聊完，迟之寒就擅自结束了话题，开始这种不相干的忙碌。明明自己可以帮他做的。然后他感觉迟之寒在收拾东西，他平时换衣服洗漱都会去对面，所以放在这里的东西也只有被子枕头这些，收拾起来声音很响，收拾完了就塌拉着拖鞋往门外走。齐成的头迅速抬了起来，只来得及看到迟之寒抱着自己的大被子走进隔壁的背影。他要回到对面住。他刚才说了，他放下了男女有别，天天晚上睡在他的沙发上，所以他现在要走了，因为男女有别，因为他发现了齐成的自私卑劣。齐成看着对面黑洞洞大开的门，眼眶开始发红，自己没有借口留下迟之寒，一个都没有。可是不管怎么说，自己仍然还是个病人，他不可以这样留下一堆让他喘不过气还没完全消化完的责备，就放任他自生自灭。看着他塌拉着拖鞋又走了回来，这次抱着两个枕头往外走，经过齐城的时候看都不看他一眼，一直犹犹豫豫压抑着的委屈突然爆发了，伸出手直接拽住迟之寒的上衣，死命地拽住。迟之寒停下，两个枕头遮住了他的表情，但是齐城能感觉到他在看着自己。他拽住了他，却无话可说。让他留下，借口是什么？是自己都不能相信关于治愈的童话，还是他给不了的不会自杀的承诺？可是如果他走了，关上门的那一刹那，这段时间所有的温暖，所有的心动都会消失。齐成了解自己，心态已经脆弱到只要一次就会彻底跌入谷底。他从来没有被放弃过，这是唯一一次看起来像要被人放弃。放弃他的人是他这十年来唯一一个没有排他反应的人，他唯一一个喜欢过的人。四周一片安静，迟之寒耐心很好地站着， 不问不说。齐城却最终颓然地放下了手。就这样吧，齐城闭上眼。迟迟还在原地停了一下，继续往外走。齐城的呼吸开始不畅，脚步声像是直接踩在他的太阳穴上，但是他仍然固执地坐在客厅中央，不说话，不想站起来。他在等，等他的世界恢复到一片死寂。可是迟志涵偏偏在这种时候又拿着毯子经过他的身边，毯子太大，经过的时候盖住了他的头。迟志涵拽了下，拽开了毯子，也成功让他的头偏了偏。他本来就呼吸不畅，这一偏差点让他直接往地上摔。心里面的委屈终于变成了愤怒，他抬起头，眼眶通红，看着迟志涵的脸。 我还没有死。 嘶哑的，低吼的，像一头困兽。声音是自己都没有听到过的，带着愤怒的，生机勃勃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。我们下集见。